从前信天空月亮，装起嫦娥飞天巫婆，穿梭银河，亦曾信主不夸尽爱好，曾不知道什么。从前信仙境梦地，仙子藤云小子屠龙魔掌神奇，但全数梦想早满信任期，为此终已是真，仍深深相信你，对你的爱无怀疑，你是生命极有意思，能同路全诗。仍深深